友好的绿色可持续产品。据了解，今年消费周参与活动的门店数量已有上千家，覆盖全国近百个城市。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全国消费者一起参与体验绿色生活，践行绿色消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收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五，农历7月1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高，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午后的最高温在32度左右，紫外线强，出行注意遮阳防晒。此外，午后山区可能出现雷阵雨，局地雨强和瞬间风力较大，出行山区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明天夜间预计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的北沙滩路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望河桥，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流相对集中。东五环环铁桥南的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七棵树桥。机场高速五元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温榆桥。 走进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一枚小小的邮票连接着寄信人和收信人的情感，包含着浓浓的文化因子，也是国家的一张名片。在移动通信网络发达的今天，邮票的通信功能在降低，但其中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仍然珍贵。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第一道题就来了，最初的邮票边缘是没有锯齿的，有齿孔的邮票最先出现在哪个国家呢？ A. 中国， B. 法国， C. 英国。 今天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要带您来到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有一些什么样有趣的藏品，从这里我们又能够了解到邮票怎样的历史呢？一会儿，哎，我们邮政邮票博物馆的负责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跟您聊一聊。那么第一道题就是，最初的邮票边缘是没有那个锯齿形的小孔的，那您知道有齿孔的邮票最先出现在哪个国家吗？中国、法国还是英国？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亚运会的最新消息。昨天第18届亚运会结束了第5天的比赛，截至目前，我国代表团以55枚金牌、40枚银牌和21枚铜牌位列奖牌榜第一位。在昨天的男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徐嘉余状态神勇，前100米一度压着世界纪录线在游，最终以1分53秒99夺得冠军。 在昨天的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王简嘉禾以8分18秒55的绝对优势拿下金牌，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那么另一名中国选手李冰洁获得银牌。在昨天的女子高低杠决赛中，中国选手刘婷婷是摘得了金牌，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罗欢赢得了银牌。昨天男子吊环决赛中，中国选手邓书娣获得金牌，日本选手摘得银牌，而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铜牌。再来关注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领衔的国际合作团队日前公布了在我国贵州发现的重要原始龟类化石中国史喙龟，这项发明进一步明确了龟类早期演化中的阶段性特征，填补了这个类群系统发育中缺失的一环。这次发现的中国史喙龟化石出土于我国贵州，距今约 2.28 亿年，是已知最早出现喙的原始龟类，但它的上下颌的后部仍然保留有牙齿，呈现出牙齿退化角质喙产生的过渡状态。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将于9月开幕，每年观众广泛参与的设计之旅板块将在设计周开幕前的9月19号起就和大家见面，也将带来近千场活动，涉及园区业态调整、社区提升、胡同改造、旅游景区转型等主题。网红文创产品要有出生证了，由于抄袭起来很容易，各大博物馆推出的文创产品频繁遭遇李鬼，又因为维权慢，博物馆拿李鬼没办法。最近故宫、淘宝、国博演艺等近百家知名原创设计商和阿里联手，将为文创产品颁发出生证，期待能够打击李鬼，保护原创设计。方案实施初期，商家发现如果有抄袭的商品的话，就会发起举报，阿里将根据其原创备案信息和举报信息进行评估，结合多人评审等结果综合评估是否抄袭，如果被判定抄袭，将被直接删除。目光转向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顶级文物出现在同一展览的情况还不多见。今年10月，台北故宫博物院将于10月4号到12月25号推出国宝再现书画精华特展，展出26件名家之作，件件都是美术史中声名赫赫的一时之选。其中现展品将分前后期展出，前期展品包括王羲之的《平安何如凤菊三帖卷》，阎立本的萧绎撰兰亭图卷等，后期的展览作品包括唐玄宗的吉陵颂卷、唐徐浩书朱巨川告身卷等等。全程展出的展品有宋太祖坐像轴、范宽的丘陵飞瀑轴等等。关注拍卖的朋友请注意，嘉德在线的今年第九期网络拍卖将于9月1号到30号在嘉德在线网站举行，网上预展的时间是8月30号到31号，涉及书画、油画以及杂项。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人见人爱，昨天首届中国大熊猫国际文化周在中华世纪坛开幕，中国大熊猫国际形象全球招募活动也同时启动。大熊猫国际文化周以熊猫文化世界共享为主题，在北京举行的主体活动持续到26号，后续活动将陆续在四川、纽约、伦敦等地开展，活动也将以不同的形式展现熊猫文化的科研成果。另外，中国大熊猫国际形象设计全球招募计划将从2018年10月一直持续到明年的年初，通过层层角逐创作属于中国的国际大熊猫文化形象。社交媒体会挤压读书的时间吗？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社交媒体占据了美国青少年越来越多的时间，三分之一的12年级，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高三学生，一年都读不了一本书。统计数据显示，上个世纪70年代末12年级的学生中 60% 每天看书、报或者是杂志，到了2016年只有 16% 的人愿意这么做，三分之一的人甚至一年都读不了一本书，包括电子书。 研究人员说，青少年阅读量的下降让人担忧。年轻人智力上并无缺陷，但他们长时间阅读和读长文章的时间确实减少了。而阅读长文章的能力对于理解复杂问题和培养批判性思考能力至关重要。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健康饮食，但是对普通人来说，聘请私人营养师并不现实。澳大利亚悉尼营养师塞佩尔与人合作，推出了号称世界第一在线营养诊所的 JS 健康手机程序，帮助人们养成健康饮食的习惯。这款手机程序包含50多个简单易用的健康饮食指南，还可以给使用者的餐食按健康程度评分并提供建议。此外，使用者可以通过程序向有资质的营养师咨询关于健康饮食的问题，最高费用为每周 3.46 澳元，约合 17.3 元人民币。饮酒过度对健康没有好处应该是常识了，但是英国的一个科研团队日前发布的报告说，即便适量饮酒，如果不规律的话，还是可能会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人群。其中适度饮酒的标准是男性每周不超过168克酒精，女性每周不超过112克酒精。在英国，三升啤酒含酒精约100克。研究人员认为，长期且变化无常的饮酒行为可能带来冠心病的风险，而这可能是因为这种饮酒模式往往反映出生活方式上存在多方面的不稳定，包括健康状况不佳或者是生活压力等等。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刷手机坐公交车现在更方便了。北京通州区大兴区的部分公交线路昨天开始试点开通银联闪付乘车，这也是北京公交第一次上线移动支付产品。市民和游客可以使用包括华为 Pay、Apple Pay、三星 Pay 还有米 Pay 等银联手机的闪付，银联 IC 卡闪付便捷付款乘车。出行的时候，乘客只需携带绑定银联卡的手机或境内部分银行发行的银联 IC 卡，靠近车载刷卡设备感应区就可以一挥即付，直接乘公交了。那么要注意的是，使用手机闪付、银联 IC 卡闪付乘车的时候，上下车都需要刷手机或银行卡。家长们请注意，首都儿科研究所的微信惠民公众号已经正式推出了，家长们带孩子看病也更方便了。家长们关注并绑定患儿的就诊卡，通过手机就可以查询各科室专家的出诊信息，并可以在线预约挂号，随时查询患儿的就诊记录、检验检查报告、就诊费用以及检验的指标解读等等。虽然已经立秋了，蚊子的威力还是不小。什么样的驱蚊剂效果好呢？北京消协昨天发布了纯植物驱蚊剂比较试验结果，结果可能会让您大失所望。50种样品都没有检出农药成分，但是所有样品使用后驱蚊效果都很差。50种样品涉及国产和部分进口的驱蚊贴、驱蚊手环等等，基本上覆盖了市面上常见的纯植物驱蚊产品的品牌。市消协提醒消费者，对于婴幼儿来说，最安全的防蚊方式是蚊拍和蚊帐。带有化学成分的驱蚊产品，只要成分安全，儿童也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低于3岁的儿童不建议使用含有柠檬胺成分的驱蚊产品。另外，孕妇应谨慎使用植物精油类的驱蚊产品。来关注电影方面，今天由漫威漫画改编的科幻动作电影《蚁人2黄蜂女现身》将在全国院线上映，这是蚁人系列电影的第二部，由佩顿·里德执导，保罗·路德、伊万·杰利·莉莉等主演。影片讲述了蚁人在背负着蚁人职责的同时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但是二代黄蜂女又向他传达了一项紧迫的新任务，蚁人必须再次穿上战衣和黄蜂女并肩作战的故事。同样在今天上映的还有电影《天下第一镖局》，影片由陶蒙喜执导，樊少皇、车永绿、李良伟等主演，是一部展现古代镖师文化的武侠动作片。

走进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一枚小小的邮票连接着寄信人和收信人的情感，包含着浓浓的文化因子，也是国家的一张名片。在移动通信网络发达的今天，邮票的通信功能在降低，但其中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仍然珍贵。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第一道题就来了，最初的邮票边缘是没有锯齿的，有齿孔的邮票最先出现在哪个国家呢？ A. 中国， B. 法国， C. 英国。 来，这道题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对于很多集邮爱好者来说都是深有感触。如今随着移动网络的发展，邮票的通信功能在不断降低，但是一枚窄窄的邮票依然是国家的名片之一，很多都有着历史和艺术的价值。那我们中国的邮政是如何起源发展的？这里又有哪些中外邮票的精品呢？今天我们就要带您一起走进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副馆长李雅静。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我们每周五呢都是博物馆有范儿逛哈，今天来到了这个博物馆，尤其因为这个音乐一起感觉很有诗意哈，一枚小小的邮票连着你连着我。那么咱们这个邮票邮政博物馆的这个主题，邮政邮票博物馆的主题就是邮票还有邮政了哈。先跟我们说说咱们的这个博物馆在哪儿。今天这个因为我们查您这资料才发现离我们好近，离广播电台好近哈。 对，其实我们就是这广播电台的邻居，都属于建国门地区。 是， 我们是位于贡院西街六号， 嗯，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长安大戏院相邻。 其实就在长安街边上。 是的，是的。 建国门 交通也很方便， 其实哈， 嗯， 那么我也了解到，其实这里最早也不是专门的博物馆，是吗？ 对， 嗯， 我们是2007年8月22日正式开馆，前天呢刚过完开馆11周年的生日。 哦。前天那也就是 8月22号 哈。 对， 嗯， 我们博物馆的前身呢是邮电部邮票发行局的资料室，1984年9月成立了博物馆的筹备处，1985年7月经邮电部批准正式成立中国邮票博物馆，旧的馆址呢是位于宣武门东大街二号，2002年10月迁址新馆，更名为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隶属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是我国唯一的收藏和利用邮政邮票文物进行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 嗯，咱们这个博物馆其实就是在建国门的贡院六号，是吧？ 是的。 嗯，而且呢，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面积呢也不小，因为我们想象当中觉得一张一张邮票不太占地儿，挺小的。但是呢，如果要说跟邮政相关的话，那这个展品就可大可小了哈。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邮政邮票博物馆有多大，有几个展厅。 好的，邮政邮票博物馆顾名思义，我们的馆藏就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邮政文物，一部分是邮票文物。我们馆藏现在有8000多件邮政历史文物。 哇，这么多呢。 是， 嗯， 那邮票文物就更加多了。是清代以来中国各历史时期邮政主管部门发行的邮资票品，还有通过万国邮政联盟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交换而来的外国邮票，共计30多万种，逾1亿枚。我们现在博物馆的展厅呢是5500平方米，展厅共分为4层。 嗯， 1层有一个书信展，分为近代名人书信和百姓家书两部分。 近现代名人书信展呢，展出了林则徐、蔡元培、章太炎、王国维、梁思成等名家手迹，引发了社会对书信文化的关注。二层是我们的邮票馆，有两个展厅，一个是邮票主展厅，是我们的常设展览，另一个是特展厅，举办临时展览，我们会配合社会热点，不定期的举办专题的邮票展览。例如2017年8月1日，我们在特展厅举办了《铁血铸军魂，方寸应丹心》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邮票展。另外还举办了一带一路专题邮展，春节前后还举办了中外生肖邮票展等等。 现在有什么展览呢？ 现在啊，刚才您提到了这个8月22日正好是我们的管庆日，我们的二层主展厅呢以全新的面貌迎接观众，这是博物馆在众多的集邮家和爱好者的支持下精心策划的邮票常设展览。 哦，好，这是二层哈，再接着往上说。其他的这个展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 三层、四层是我们的邮政馆，以大量的实物、图表、景观、模型，回顾了中国邮政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和新中国邮政奋发图强、勇于改革和不断发展的光辉历程。四层呢，还有一个珍宝馆，不定期的更换展出各历史时期的珍贵邮票。以上就是我们的展览的基本内容。 嗯，有四层的展厅，5000多平米啊，真的是啊，蛮让人出乎意料的。其实说到咱们国家邮政和邮票的历史，很多朋友会想到中国邮政那个绿邮筒的形象，是吧？那其实邮政和邮票的历史远不如此，远不止于此。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李馆长？ 是这样，2016年的时候呢，中国邮政迎来了开办120周年的日子。1896年3月20日，总理衙门奏请开办正式的国家邮政。光绪皇帝于当日在奏折上朱批一亿字样，清代国家邮政由此诞生。而在此之前呢，中国古代邮驿有着3000余年的悠久历史，最早能追溯到原始通信。比如大家熟知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其实就是烽燧通信的经典故事。说起邮政文物啊，我们馆有一件珍贵的藏品，这是周恩来总理为国共合作亲笔题词的原件《船邮万里，国脉所系》。这是抗战期间，周总理为担任中华邮政局第三军邮视察段的总视察林卓武所题。1940年5月9日，周恩来应林卓武之邀，来到西安军邮办事处，商谈国共通邮的问题。临别之时，心有所感的周恩来挥笔题写了《船邮万里，国脉所系》，舒卿先生，周恩来，民国29年5月9日。舒卿呢，就是林卓武的字。题词饱含了周恩来对促成国共通邮的厚望。1941年12月，林卓武毅然亲赴延安磋商国共通邮。离开延安的前夕，毛泽东主席还向他赠送了延安的葡萄酒和毛毯。1981年，林卓武的后人将这件两代人珍藏了40年之久的传家宝捐献给国家，由我们馆珍藏。邮电部还为题词发行了邮票。相比之下呀，邮票的历史要远远晚于邮政。世界上第一枚邮票是1840年英国发行的黑便士邮票，中国第一枚邮票是1878年发行的大董邮票。有关邮票的故事，我们后面再做详细的介绍。 嗯，好。那么刚才呢，通过李馆长的介绍，我们对于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这里的镇馆之宝是什么？稍后我们请您来跟大家继续聊。好了，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看在两厘米的长度内有几个齿和几个孔。比如说一枚邮票有12个齿和12个孔，那么这枚邮票的齿孔度数就是12度。测量齿孔度数的方法是法国集邮家勒格拉于1866年提出的，一直沿用至今。测量齿孔度数是研究邮票的一项内容，也是鉴别邮票真伪和区分不同版次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有时因不具备打孔条件，比如战争时期等，小部分邮票也没有齿孔，这种邮票收藏价值普遍高于有齿孔的邮票。另外，有时邮政部门为了满足集邮者的需求而故意发行无齿孔的邮票。我国在1962年8月8号发行的 G 94号邮票梅兰芳舞台艺术和1963年8月5号发行的特59号邮票熊猫就是如此。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C， 有齿孔的邮票首先出现在英国。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我国专门印制邮票的工厂北京邮票厂是哪一年建成投产的呢？A 1949年， B 1959年， C 1969年。 哎，我们先来看一下有齿孔的邮票最先是出现在哪个国家？正确答案是 C 英国。哎，田庚啊、岳双飞啊，还有后来发来的红啊，都答对了啊。哎，邓金也答对了，红十字也答对了。这些朋友们特别的棒，恭喜你们。那么第二道题呢，说的是北京邮票厂哪一年建成投产的？1949年、59年还是69年？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另外呢，我们今天呢，还给您准备了一组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馆藏邮票，一共有5张，您发送01、02、03、04、05，一个一个的发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您就能够看到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一组馆藏邮票了。发送01一直到05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作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坛玉雕，被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起时。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来到了周五，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带大家走进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感受一张张珍贵邮票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副馆长李雅静。那么李馆长刚才跟我们说了，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在这个应该说离北京站那边近一些哈，公园6号长安街边上。 对对对，在北京站的对面。 对，一共是有这个4层的这个展厅，2层的展厅呢是在8月22号，刚刚以全新的面貌迎接观众哈，有一个新的这个常设的展览，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邮票是吗？ 对，以时间的脉络来展示中国邮票的发展历程，还有各种各样的异形异质的外国邮票。 主要是邮票还是说邮政的产品也有呢？ 主要是邮票为主。 邮票为主哈。 是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新的算是常设展览了，就是中途是不会撤了啊，就可以慢慢去看了哈。 好的。 有多少件展品啊？ 啊，这个展品以如果以邮票的枚数来计，应该是数以千枚。 哇哦！ 后边我们还有一个比格拉的展柜的形式， 嗯， 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邮票都进行了展示。 哇！ 目录式的形式， 嗯， 这样会能满足不同观众的需要。 嗯，集邮爱好者一听可高兴了哈。这是咱们的新开的一个常设的展览，刚刚开的。另外呢，嗯，还有一个展览也特别值得一提，就算是不集邮的朋友也听说过的一个邮票叫龙票，是吧？ 是的， 咱们也叫大龙票、小龙票，是吧？ 对，中国第一套正式发行的邮票，它的名称是大龙邮票。 嗯， 第二套邮票的名称是小龙邮票。 嗯，所以咱们这个博物馆也有一个关于龙票的展览，是吗？ 是的。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大龙邮票的发行日期是1878年，今年正好是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的日子。 嗯， 所以呢，为了纪念这个大龙邮票140岁的生日，我们举办了一个龙行华夏、国脉传承的文物珍品巡展。 嗯，这是在咱们几层啊？ 这个展览是在2层的特展厅。 哦， 但是今天呢，因为我们这个展览是个巡展， 嗯， 它的首站是天津， 嗯， 然后是北京、营口、烟台、上海5地。 哦， 今天是8月24日， 嗯， 正好是上海站开幕的日子。 哦，巡到那儿去了。 对对对，所以希望上海的那个听众朋友可以到那边去参观。 嗯，好，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展览上有哪些珍贵的跟龙有关、龙票有关的一些那个纪念品。 嗯，因为这个展览就是为了弘扬龙文化，所以我们所用的展品都是与龙元素相关的文物。 嗯， 除了我们邮票大龙邮票，我们还展出了费拉尔的手绘图稿。 嗯， 还有海关馆提供的赫德专用邮袋。 嗯，这都是什么呀？ 那个海关时期，赫德是当时的总税务司，他是本人专门使用的邮袋， 嗯， 就是寄他的那个公文信件专门使用的邮袋， 嗯， 所以是非常珍贵的一个邮政文物，也是一个邮政的见证。 嗯嗯，刚才您还说的有设计稿，是那个龙票的设计者的稿子吗？ 不是，大龙邮票的设计者现在还是未解之谜， 嗯， 也是集邮界一直探讨的一个课题， 嗯， 还不知道他的设计者是谁。 嗯，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是？ 费拉尔是一个德国籍的海关职员 啊， 他是在海关做一些绘图员的工作，所以费拉尔的邮票手稿上面的手稿有3件未使用的大龙邮票的图样 哦， 是1877年发行的，所以说这个邮票的图案和后来费拉尔绘制的潘龙的手稿在一起，这个也是一个集邮界一直研究的一个课题。 嗯 嗯。 好，除了这2件还有些什么东西？ 还有我们的大龙邮票。 嗯， 大龙邮票是1878年发行，共分为3期。第一期呢，因为它使用的纸质比较薄，所以称为薄纸大龙。第二期呢，因为这个纸模重新排版，所以它邮票的一个边相对于第一期的邮票比较宽，所以称为阔边大龙。 嗯， 第三期因为它使用的纸质比较厚，称为厚纸大龙，所以这3期的大龙邮票都在这个巡展中有所展示。 嗯， 是非常珍贵的。 嗯，那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发送01一直到05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能看到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一些珍贵的邮票。其实您发送01看到的就是一组大龙的邮票。那么李馆长您也看一下，我们给大家选的这组大龙邮票是您刚才说的是哪一个？您刚才说的有不同种类， 应该是第一期的薄纸大龙。 薄纸大龙是吧？ 是的。 啊，那么这次的这个大龙邮票诞生140周年文物珍品巡展上面有多少枚大龙的邮票呢？大概 这次大龙邮票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薄纸大龙、阔边大龙，还有厚纸大龙，还有这个天津邮政博物馆提供的整版的大龙邮票全章， 嗯，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少见的。 嗯， 还有大龙邮票的彩色印样， 嗯， 还有一些大龙邮票使用的石际封， 嗯， 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邮票文物。 什么时候还能再巡回北京啊？这个展览？ 哦，这个在上海是从24号展到26号，之后的话就会回到我们邮政邮票博物馆。 哦， 没有参观过的听众朋友可以过来参观。 那就是27号之后就可以来看了，是吧？ 是的。 哦，太好了。那么网友小贝说了，大龙邮票是特指某一张邮票呢，还是清朝的时候出的一批邮票都叫大龙票呢？ 啊，刚才我已经说了，大龙邮票其实是中国正式发行的第一套邮票。 嗯， 这一套邮票就称为大龙邮票。 嗯， 一共三枚。 嗯， 第一枚黄绿色，是面值是一分银。 嗯， 第二枚朱红色，面值三分银。 嗯， 第三枚橘黄色，面值五分银。 嗯，这个我们 这三枚邮票的统称为大龙邮票。 我们刚才说了，发送零一，您看呢，就是这套绿的、红的，还有橘黄的哈。 对， 嗯。啊，这统称为大龙票，这一 是的。 那其实大龙票应该是发行的有不少了，因为第一套整个发行的都算是嘛，是吧？ 对， 嗯， 所以大龙邮票它的名气大，是因为它是中国第一套邮票，但是它的那个存世量并不是最少的。 不是最少的， 对， 最少的是什么呢？ 您问的这问题太专业了，存世量少的邮票有很多， 嗯， 比如红印花邮票啊、绿衣红娘啊等等，后面都会介绍。 行，哎，我想问一下，刚才说了，其实这个大龙票有红的、有绿的、有黄的哈，那么它每一种的量都发行的是差不多呢，还是也是有多有少，亦或是哪一种存日比较多、比较少呢？ 刚才我说到了，它分为三期：薄纸大龙、扩编大龙和厚纸大龙。 嗯， 而实际上，扩编大龙的发行量是最少的 啊， 因为它这个发行的时候正赶上这个邮件使用比较密集的时期。 嗯， 再加上这个扩编大龙的印刷的纸质是一种法国产的一种薄而很脆的纸，其实它不适合印制邮票，所以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个扩编大龙现在的存世量是很少的。 那就是第二期的是比较少，是吧？啊，这是说的咱们中国最早的邮票是这个大龙邮票，是吗？ 对。 那么世界上的第一枚邮票黑便士邮票，想必很多集邮的朋友对于它也是比较熟悉的哈。 是的，因为它是世界第一，所以它的知名度非常高。 嗯， 它是1840年5月1日在英国问世，5月6号正式开始使用。它的图案呢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18岁继位时的一个侧面像。 嗯， 当时是由罗兰希尔组织设计，因此呢罗兰希尔也被称为邮票之父。 嗯， 这个邮票的面值是一便士，用黑色油墨印刷，所以被称为黑便士邮票。 大家现在发送02就能够看到这个黑便士邮票。那这个黑便士邮票现在存世量多吗？应该是非常少了吧？ 黑便士邮票的存世量也并不少。 哦，为什么呀？ 因为当时印制的数量很多， 嗯， 所以现在那个存世量也很大。 哦，所以说其实黑便士邮票就是收藏爱好者有可能还是能够看到或者是买到的，是吧？ 是的，在拍卖会上还是可以买到的。 嗯，好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问一下，咱们邮政博物馆有邮政邮票博物馆有黑便士邮票吗？ 有的，我们不仅有黑便士邮票，还有黑便士邮票的实际封。 嗯， 这个实际封是比黑便士邮票更加珍贵的。 什么叫实际封？ 就是把邮票贴在信封上，通过实际寄到那个收信人手中，这个寄递的过程能够反映出来。 哦，嗯、哦咱们这个实际封是谁就是什么国家人用过的？ 是英国人使用的。 哦， 因为这个英国邮票一般都是英国人使用。 哦，从他们那边手里头收过来的是吗？ 是在拍卖会上拍下来的。 嗯，好，好，那么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您重复一下。 走进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我国专门印制邮票的工厂北京邮票厂是哪一年建成投产的呢？ A. 1949年， B. 1959年， C. 1969年。 这道题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那么您现在发送0102030405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看到我们为您这个推送的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5张啊非常珍贵的这个邮票。01您看到的就是这个大龙邮票的一套图，02看到的是这个黑便士邮票。黑便士邮票是一套还是一枚啊？是一枚是吧？ 是的。 哦，好。那么每次呢有我们博物馆的嘉宾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我们都会问的是咱们这里的镇馆之宝是什么。所以也想问一下咱们邮政邮票博物馆的这个李亚静副馆长，咱们这里的镇馆之宝是刚才说的这些大龙邮票或者是黑便士邮票吗？ 大龙邮是大龙邮票和黑便士邮票是我们馆的珍贵馆藏，但并不是镇馆之宝。提到镇馆之宝啊，还得讲起这个红印花邮票。 红印花，刚才您也说这是属于这个数量比较少很珍贵的哈。 是的。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枚邮票。 好的。刚才也提到了1896年3月20日的时候大清邮政正式成立，而这时候呢邮资的收费标准呢就是由海关的官凭银改为方便的银元制，所以原来的邮票就不能使用了，但新邮票又来不及印制，怎么办呢？有人就提议在原来的邮票上加盖改值暂用，就是加字，所以呢有人建议就将原来的红印花来加盖文字改做邮票。 原来是印的什么，后来又加盖成了什么呢？ 对，这红印花的原票啊，过去集邮界就误认为是推行印花税而印制的印花税票，因为它的刷色为红，因而得名红印花。而经过集邮人的多方查证呢，就发现这个红印花原票并不是印花税票，它其实是一种海关使用的货物，就是完税的一种凭证。因为它的印制非常精美，很难仿造，是从这个伦敦印制的。伦敦印完了以后，清点入库共计10000余枚。这10000枚红印花原票并没有使用，它的原因并不清楚。有一个说法是因为由商人反对，所以没有使用。这种印花税票作为这个邮票加盖的原票是非常合适的。而这个红印花加盖邮票一共有1分、2分、4分、1元和5元5种面值。其中呢，红印花小字当1元是最早加盖的。这个中文加字的当1元3个字非常小，不好辨认，所以加盖了50枚以后就放弃了。 那后面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它的这个价格呢？ 这个红印花小1元啊，大多都是新票，现在的存世量仅有32枚。而只有1枚是盖销了八卦邮戳的旧票，而这枚旧票就是我们邮政邮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现在大家发送03看到的这个应该就是咱们邮政邮票博物馆的上面盖着大清邮政的戳，还有当一元这3个字是竖着排下来的。 对，这是小字当一元、因为字比较小难以辨认，所以后来就改为大字。 那么刚才您说了其实原来这个红印花这个它这个票实际上是蛮多的，为什么后来留存下来的会那么少呢？ 一开始也不多呀，一开始加盖了只有50枚，现在存世量是32枚，但是只有1枚是使用过的旧票。这枚旧票最早是由费拉尔拥有，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费拉尔设计图稿的作者费拉尔拥有。他后来送给了一个他的亲戚叫雷本，这个雷本这个人呢又把这个票卖给了上海的邮商陈富祥，陈富祥呢又以1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天津的集邮家袁寒云。这个袁寒云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他是袁世凯的次子，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后来袁寒云又将这个邮票转让了外籍的集邮家不许，后来呢不许又转让给福州的集邮家阮景三，所以这样几经辗转，最后这个邮票到了集邮家马任泉的手里。1956年爱国的集邮家马任泉就将这枚真邮捐献给国家，现在收藏在我们博物馆之中。 所以这枚是特别珍贵的哈，叫这个红印花，叫 红印花小字当一元旧票。 旧票哈，这算是镇馆之宝之一了哈。 是的。 然后网友进击的巨人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小时候啊看过一个电视剧叫绿衣红娘，里面就说有一枚叫绿衣红娘的邮票价值连城，印象也特别的深。其实刚才李馆长也说到过哈，这枚邮票，但是这枚邮票可能集邮的朋友熟悉，不集邮的朋友还真不是特别熟悉，您跟我们来说说它的故事吧。 好的，其实绿衣红娘也是红印花的一种加盖，它的真正的名字叫红印花小字2分绿色饰盖样票，比较的复杂啊。这个红印花加盖赞助邮票我刚才说了有1分、2分、4分、1元和5元5种面值。其中刚才这个绿衣红娘是2分加盖的2分，它当时呢样票的时候是用绿色油墨加盖的，而这个绿色油墨加盖在红色的邮票上根本就看不清楚，所以它的这个印量是非常的少。 大家发送04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确实是得把这图放的比较大才能看得清楚，虽然是红的邮票上加盖的是绿的这个印，但是这个字哈不比较浅，不太清楚哈。当时这个邮票呢，它这个引人注目的这个绿色加盖，为什么会加盖这种绿色，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加盖那种黑的？那个多清楚啊！ 对，这个是，其实是清代国家邮政成立初期的时候，邮政主管部门呢，就将这种暂作二分的票交给了上海一家私营的印刷厂加盖，厂方呢以绿色油墨试盖后送审，就发现视觉效果并不好，所以就未被采用，后来仍采用黑色油墨印制。这个小字二分试盖样票作为档案留存，而在抗战期间呢，由于这个局势动荡，档案中的珍贵邮票就流传出来了。 也就是说这张邮票，这个邮票实际上是没有被用过的，是吗？ 是的，它是一个试盖的样票。 哦， 谈起这个绿衣红娘的收藏与传承呢，也是集邮剧业的一段传奇。这个邮票最早流出来的时候呢，是由上海的集邮家陈志川收藏，而当时呢只发现了这一枚绿色加盖，所以无法确定其价值，有的人甚至怀疑是用化学给它变色，所以认为是一种仿造，所以陈志川就因为他的研究方向是大龙邮票，所以就把这个绿衣红娘就给转让了。 转让给谁了呢？ 这个由这个集邮家陈志全，由集邮 宋慧全， 由集邮家宋慧全收藏。 那么宋慧全对于这张邮票做了一些这个研究吗？ 是的，后来这个上海的集邮家宋醉陶、邵寻美听说这个宋慧全收藏此票以后，就请他到上海来要求观赏这个邮票。宋慧全就带着这个真邮到了上海，然后宋醉陶就一看就非常喜欢，就从这个宋慧全手里以一些非常珍贵的邮票等价交换，包括这个万寿加盖呀，还有一些商部邮票，就把这枚邮票收藏到手里来。而这个邵寻美这个集邮家听说这此事呢，也觉得非常惋惜，他就跟那个宋醉陶说，就说这个邮票我也很喜欢，能不能借给我观赏几日。宋醉陶一想这个邮票已经归为己有，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就交给了邵寻美。邵寻美拿到这个邮票以后呢，越看越喜欢，就舍不得还给这个宋醉陶了。后来他就是想以重金收购，但是这个宋醉陶不同意。后来这个邵寻美就说是有点就是耍无赖了，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要不给我，我也不还你了。后来经过这个亲友中间那个协调，最后是以原价七倍的价格，从宋醉陶手中收到了这枚邮票。 所以说这个宋醉那这个他的这个名字绿衣红娘这个名字是谁给他起的呀？ 就是在1848年5月的时候，这个民国的时期当时举办了一个邮展，邵寻美就将这枚邮票送去参展，一时成为报纸上争相报道的热点新闻，因此也得到了这个美名绿衣红娘。 绿衣红娘应该说现在这个存世的量是特别少的哈。 对，至今只发现了9枚。而其中有一个举世无双的直双联，直双联就是集邮的一个术语，就是邮票中间有齿孔相连，横着相连的两枚邮票称为横双联，竖着相连的两枚邮票称为直双联或竖双联。这个举世无双的竖双联的绿衣红娘就珍藏于我们邮政邮票博物馆。 哦，这个也是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香港的一位爱国人士给捐助的哈。 对，是孙禄芳先生捐赠给博物馆的，也是一个世界孤品。 其实单枚的这个绿衣红娘的邮票现在在这个前十多年在拍卖会上就已经是这个非常受到追捧了哈。 是的，2004年的时候的拍卖价格就达到了345万港币。但近些年来已经在拍卖市场已经见不到绿衣红娘的身影了， 舍不得拿出来了大家都。 是的。 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应该说小小的邮票背后啊，确实是有说不尽的传奇故事，真的是

东南三环分钟寺桥西的外环方向有事故，导致了后车拥堵。 走进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邮电部北京邮票厂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是中国邮政系统唯一定点专业邮票印品的生产企业。1952年5月6号，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邮政、电信及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订。北京邮票厂的技术设计和筹建施工就是中捷邮电合作项目之一。北京邮票厂的厂房工程于1956年11月15号动工兴建，1959年正式投入生产，1959年7月1号发行了G62五四运动40周年纪念邮票，这就是北京邮票厂试印成功的第一套影写版邮票。在此之前，我国邮票大多由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印刷厂印刷，生产工艺比较陈旧。北京邮票厂建成后，我国邮票从数量、质量上都得到很大提高。全部生产过程多是以自动光电管控制管理，在高建印制过程中同时进行多色套色、邮票烘干、打纸孔、编译号码、自动计数和切成单张邮票等工序。邮票厂有自动印胶机，从此结束了我国邮票不带背胶的历史。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B， 北京邮票厂是1959年建成投产的。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我国的最佳邮票评选颁奖的活动现在是每几年举办一次呢？ A 一年， B 两年， C 五年。 第二道题的答案大家也已经了解到了，1959年是 B 哈。那么第三道题是我们国家还有最佳邮票的一个评审颁奖活动，几年办一次，一年、两年还是五年？知道答案的话，也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我们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呢要带您走进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感受一张张珍贵邮票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副馆长李雅静。刚才呢，李馆长也跟我们介绍到了咱们这个博物馆的，要说镇馆之宝真是不少，都是特别珍贵的一些这个邮票哈。 对，非常有历史价值。 没错，比如说像龙票啊、黑便士啊，都算不上镇馆之宝，虽然他们是最早的邮票，因为他们数量比较多，算是珍贵的邮票。镇馆之宝就是咱们的那些什么这个 红印花、 红印花呀、绿衣红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哈。那么要说到这个邮票呢，其实我不知道，很多人可能小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集过一些邮票，尤其是咱们那个时候还写信啊，现在可能是比较少，纯粹作为一种收藏品。那个时候跟这个朋友啊、师长之间这个书信往来，还会很注意这邮票，然后把这个信封上带着邮票的那一块都剪下来，然后泡在水里头，慢慢的揭下来， 贴在玻璃上，然后夹在书里， 对，都觉得特别的珍贵哈。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为您推送几张珍贵的这个邮票，是咱们博物馆的，您发送01一直到05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了。网友长亭说，他说我记得有个邮票叫全国山河一片红，他说我们那个年纪的人都知道，后来还曾经创下过咱们国家的拍卖记录啊。咱们博物馆有收藏这枚邮票吗？ 网友长亭你好，这个全国山河一片红呢，是我们国家60年代发行的邮票， 对， 分为大片红和小片红两种。1968年的9月5日，为了纪念除了台湾省以外，我们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而设计的一套邮票。当时呢，邮票画面呢就是反映了广大的工农兵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欢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情景。 并在背景上绘制了中国地图，地图上写着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字样。当时呢，这个邮票的票幅比后来撤销发行的小片红的尺寸相比要大一些，所以被集邮界俗称为大片红。 小片红是后来这个发现地图上有些问题是吧， 是 被撤销了，后来就是大片红。 先是这个大片红，它的这个设计印样辗转送到周总理审查，周总理就指示呢，这个邮票还是要发行，但是要修改，不能贪大求全，所以这个大片红邮票是在印样阶段就被叫停了，所以它的存世量非常稀少，也是新中国邮票中的著名珍品，所以刚才这个网友提到了这个拍卖创造了国家的拍卖记录，是因为这个2016年12月8日在保利秋拍的时候，这个大片红的旧票以920万元创造了当时的记录。 一张吗？还是一版啊？ 一张。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那这个邮票大片红后来没有发行了吗？ 没有发行，它在印样的阶段就被叫停了。 那等于是后来就流出来的一些是吧？ 是的，很少很少在市面上。 邮票好像就是，其实收藏就是这样，越少的东西好像会比较珍贵哈。 对，它以存世量作为标准。 那邮票有时候我看，有时候大家会更喜欢收藏一些比如说什么错票啊，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就是发现了错误被收回去，但是没被收回去那些反而会受到追捧。 对对对， 是吗？ 是的，就是因为错误所以它的价值就升高了，被称为错体票。 错体票哈。那实际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这实际上它也是算是印错了是吧？ 对，大片红并不是说这个是错体，是因为这个有总理的指示，小片红实际上是一个错体票。 小片红现在还有吗？ 有的，刚才讲到这个大片红被这个叫停以后呢，所以1968年10月26日的时候，这个设计人员又重新画了一个图稿，他就把原来大片红的票幅缩小了，也从横版改为竖版，也减少了上面的一些宣传口号，但是还保留了工农兵的形象和中国地图，本来计划是当年的11月25号发行，但是由于当时这个特殊时期发行的秩序比较混乱，有的邮局就提前出售了，这样呢，就是11月23号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地图出版社有一位叫陈朝的编辑，他买了这个邮票，因为他出于这个他的职业的敏感性，他就发现这个邮票上的地图的走向，与实际的地图不符，比如这个中国缅甸边界、中国蒙古边界，还有中国和不丹的边界都有一些问题，另外属于中国的南海诸岛也没有标注出来，所以他就把这情况向上级反映，地图出版社的领导非常重视，也把这情况反映给这个邮电部，最后呢 就赶紧收回来 了，对，就把这个邮票收回封存了，因此这个小片红就属于撤销发行。 撤销发行，所以这两个不管是大片红还是小片红，都是应该说都是最后没有正规的发行出来的是吧？ 对，大片红是在印样时间被叫停，小片红是发行了发现错误又收回了， 有收回的。网友布丁淘淘说，他说我今年这个过年的时候，我爸送了我一枚狗年的生肖邮票，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那么生肖邮票呢，他知道咱们国家也发行了这个很多，最珍贵的算是第一轮的那个猴票了是吧？ 对，猴票的这个知名度是非常之高啊。 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猴票的情况。 好吧，这个布丁淘淘，首先恭喜你啊，你拿到了今年的这个狗年的生肖票，也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个生肖邮票啊，是以这个传统的历法干支纪年来命名的，因为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生肖，所以这个生肖邮票的发行呢就备受关注。像今年呢，中国邮政就发行了这个戊戌年特种邮票，这个邮票是由我国著名的画家周令钊老先生设计的，周令钊老先生今年已经99岁高龄，这也创造了这个设计家年龄上的历史之最了，而这个周老与邮票结缘呢也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82年就是第一轮生肖邮票的狗年的时候，叫壬戌年邮票，就是由周老设计的。当时那个邮票是浅蓝色的底色，上面有一只小黑狗。这只小黑狗就是以周老小时候家中养的小狗为原型。 然后第一轮生肖邮票的首枚庚申年猴票，是刚才网友提到的，知名度非常之高。 1980年发行。对， 当时呢，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在中国发行生肖邮票的呼声非常之高。所以1979年4月的时候，中国邮票代表团从香港访问归来，就想模仿这个香港的做法，每年发行生肖邮票。这个就开始组织猴票的设计。当时邮票送审的年是庚申年，按照五行的说法呢，庚申年就是金猴年。邮票发行局特请中央美院的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设计了庚申年特种邮票，而雕刻呢又请了著名的雕刻师江伟杰进行雕刻，邮票选用了大红底色，显出了这个欢庆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因此这庚申年的发行就拉开了生肖邮票的序幕，之所以这个庚申年猴票的影响力这么大，我想有几个原因吧。首先呢，它是这个生肖邮票的龙头，是第一枚，因为中国人非常重视这个第一，所以它的影响力非常之大。第二呢，它是名家联手，首先是著名的画家黄永玉绘制，然后著名的邮票设计家邵伯林设计，著名的雕刻师江伟杰进行雕刻，所以强强联手，它也是非常珍贵的艺术珍品。第三个是它的发行量相对较少，因为1980年的时候邮票的发行量是400多万枚，而加上那个时期呢，大家还是非常热衷写信，所以经常贴一些邮票，邮票的消耗量也很大， 是， 所以现在这个猴票的存世量就非常之少，当时的面值是8分，现在的市场价格已经是到了10000多元一枚，所以刚才网友说这个价值高，可能是指的整版的猴票。整版的猴票是一共是整版是80枚。现在市场价格是150万到200万之间吧。如果这个邮票品相比较好的话， 它就高于单枚的这个价格，不是说是80张的， 不是单枚乘以80这个概念。 对对，因为整版的是更难得了哈。 对，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绿衣红娘，它的这个直双联要远远超过2枚单枚的绿衣红娘的价格。 所以说其实和其他的这个藏品相比，这个邮票它存世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哈。 对，存世量是一个考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刚才呢说到了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的很多展品，真的是展品很丰富，而且有很高的这个历史和文化价值。那我知道呢，咱们博物馆不仅仅是自己办了很多展览和活动，还和一些集邮大家或者是国际上的组织也有不少的这个合作，是吧？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邮政邮票博物馆要是充分与社会各界携手共同举办有影响力的展览，比如201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与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外国邮票的收藏专家汪建熙先生合作，举办了黑便士与罗兰希尔、汪建熙个人收藏展。2012年的时候呢，是我们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开馆5周年之际，我们与著名的集邮大家魏刚、丁劲松、孙蒋涛、王建志四位先生联手举办了集邮展览，多件展品都是世界孤品，也是开创了集邮界的先河。这种新的展览形式也吸引了集邮爱好者的关注。2014年的时候，海峡两岸真邮特展在我们博物馆隆重开幕，这是海峡两岸真邮首次在大陆亮相，这也是一个集邮界的一个里程碑啊，也会载入了一个集邮的史册。这个海峡两岸的真邮特展是由海峡两岸轮流主办，比如2013年和2015年是在台湾举办，2014年和2017年是分别在北京和天津举办。另外呢，2014年和2015年波兰的国家邮政博物馆也两次在我们博物馆举办了波兰邮政支持文化的主题邮票展览，也非常受到了集邮爱好者的欢迎和追捧。 2012年的时候呢，应英国皇家游学会的邀请，我们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携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邮政印制工艺两部展品赴英国伦敦，参加了伦敦书展中国主宾国的系列活动中国邮票展览。通过这个展览也表现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嗯， 也受到了外国籍爱好者的欢迎。 那么我听说咱们博物馆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就是可以鉴定邮票是吗？ 对，我们博物馆设有一个邮票鉴定室，也是我们国内的权威的邮票鉴定机构，它又具备了司法鉴定的职能，也为社会各界和籍爱好者提供了邮票鉴定的服务。 嗯， 我们馆有专职的邮票鉴定专家，但是目前只是提供中国邮票的鉴定。 这个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 目前是免费的，但是要提前预约，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鉴定工作非常的繁忙。对， 在哪儿预约啊？ 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有自己的官网，还有我们的那个简介上会有我们博物馆的电话，6521-3894，拨打这个电话可以和这个专家进行预约。 哦，那很多朋友听了会非常的感兴趣哈。最后跟我们来说一下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这个参观的时间啊、路线还有门票这些事儿吧。 好的好的，我们的开馆时间是每天的9点到下午的4点，另外呢，也是遵从这个博物馆的惯例，每周一是闭馆。我们的门票呢是免费的。 嗯。 另外，我们这个位置是位于建国门，大家要是出于环保，可以乘坐这个地铁来参观，坐到建国门站是从 A 口出来，一号线、二号线都可以。另外，公交车可以选乘一路啊、52路啊、特2路等等，在北京站口东下车。 嗯。位置也非常的好找，而且呢还是一个免费的博物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啊。 对，我们是非常遵从这种公益为大家服务的这个原则，人民邮政为人民也是我们这一直是遵从的宗旨。 相信很多朋友听了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后啊，应该说都会动了这个心思哈，上咱们的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去看一看。我们的微信网友秋子就说了，说起集邮应该是生肖票出现以后掀起的热潮，甚至有很多人把它当成了一种投资，也有人曾经被套住哈，后来出现了什么本票啊、金卡啊等等。那么后来越来越多的这个有越来越多的收藏人，发行也越来越多了。他说我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不急了。他可能也是以前急哈，他说我当时很喜欢过去年代的信邮的邮票，包括外国的都很有意思，就寄信的那种，就是 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信销票，在这个信封上把邮票剪下来，是别有一番的趣味的。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没有这种体验了，都直接是买了邮票插到这个集邮册里，甚至是有的人是每年就固定买一本年册，就直接放在家中，就没有那种体验这个邮票 收集的这种 乐 趣哈。确实是，邮票呢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一个时代的记忆。我们珍惜这些小小的邮票，更珍藏方寸背后的厚重文化。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到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来走一走、逛一逛，在一枚一枚邮票当中感受城市、国家乃至世界的变迁。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李亚京李馆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了解了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谢谢您。 不客气，欢迎各位听众来我们博物馆参观。 好，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 走进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1980年年初，由集邮杂志社发起并主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最佳邮票评选，国内外集邮爱好者积极参加评选。这是新中国邮票自1949年10月8号发行第一套纪念邮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至1979年底第一次举办最佳邮票评选，也是一次普及宣传集邮知识、集邮文化的群众性活动。这次评选活动受到国内选票57326张、港澳地区和国外选票369张。评选结果，14套纪念邮票、13套特种邮票和2套普通邮票被选为最佳邮票。 这以后从1981年起改为每年举办一次最佳邮票评选颁奖活动，今年已经成功举办了38届。2018年4月22号第38届全国最佳邮票评选颁奖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获最佳邮票奖，千里江山图、春夏秋冬获优秀邮票奖。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A， 中国最佳邮票评选颁奖活动每年举办一次，您答对了吗？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下周一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麋鹿俗称四不像，今年是麋鹿回归祖国33周年，大兴区召开了2018北京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开展麋鹿保护、申报自然遗产、参与冬奥吉祥物征集等活动。麋鹿是我国特有的野生动物，距今已经有300多万年的生命历史。这种古老的动物在古代皇家猎苑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什么它自古就被中国人视为祥瑞的象征？曾经濒临灭绝的麋鹿，今天的生存状况如何？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重回南海子的瑞兽麋鹿。 好，全国的享购时间会员都期盼的日子，因为今天呢是全年一次的孟德兰牛皮席开仓放假的日子。 没错，一年就期待今天这一天。而今年呢，不是给您多送一双拖鞋，不是给您买两床降价100块钱、是直接给您送一对牛皮枕席。 哇，不得了，价值599元的牛皮枕席一对，免费赠送。 对， 而且呢，牛皮席的价格不变，1米5×2米的规格依然还是只要1999，1米8的规格再加400块钱，记住了，全年度只有今天免费赠送，锁定活动，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先占据优惠名额，到时候呢，免费送席上门，您满意之后再来付款。 是的，您要是一直关注活动，就一定知道这是最实惠的优惠套组了。这个枕席啊，单独买599块钱，今天直接免费送一对，一床席子配一对，机会错过今天就不会再有了。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来看到导播提示，我们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的热线已经处在占线的过程当中了。如果占线，请耐心重播，因为只有这一次机会，是可以享受到底价1999元的基础上再送一对牛皮枕席的特惠。 是的， 错过今天，对不起，您就要多花599去购买这一对枕席了。 是的，来继续看到6684的朋友说，自己买牛皮凉席回家，夏天发个朋友圈，10来个人问的 哦。 但是比来比去，我买的是最划算的。 哎， 9003的朋友说，牛皮凉席自己家睡了6年了，这小孩也知道牛皮席子最舒服，夏天就赖在大床不肯走。 好可爱啊，都说孩子不撒谎啊，其实孩子比较怕热，容易起痱子，而牛皮席呢，凉凉的不寒，对孩子很重要。 对， 孟德兰的三峡库区水牛皮软睡席，我们推荐了9年的时间，那今天是唯一的一次开仓活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8900，只要1999，同时还要再送一对牛皮枕席。 是的，只有这一次，只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拨打进4007106108，花1999，也许就是您买一个美容仪，就是买一套水乳，就是买一件衣服的钱，给家人添一床席中之王，用上50年的时间，享受牛皮凉席的床单一样的柔软，席子一样的凉爽，不需要擦洗晾晒，让每一天回家都是放松，让每一次睡眠都是享受。 是的，最后30秒钟的倒计时，4007106108，4007106108，全年仅此一次，仅在今天，没有家当的开仓放假活动，还有一对599元的牛皮枕席免费赠送，所以机会可遇不可求。 是， 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你知道吗？